感谢主啊，上帝是美好的神，对吗？啊，我们要欢呼喜乐，因为我们的神在作王，在掌王前。Amen。感谢主，神每一次都在我们的面前来领导着我们，带领着我们，我们都会知道他在帮助我们，领导我们去亲近他，去认识他。啊，我们越看到这主的祝福越多，上帝就用我们去把它分享给更多的人，所以呢，还有更多的人会跟着你来到教会啊！很感谢主，我在你们的这个 Facebook 你们的这个教会 Life Assembly 的 Facebook 看到你们有很多很多的这些改进，然后有很多这些这个上帝的应行，对吗？有那个 Abdulam Cave。很多那些年老的人都得着服侍，得着看顾，这个是很吃力的这种的工作哦。所以我们要加添的加倍的来围坐这个教会所做的事工祷告，也围坐这些凡事在参与做事工的弟兄姐妹，能够更加的有力量，更加的有这个火热，不是越做越冷哦。不是越做越累，好像看到有一点累累了这样子的哦。不过圣灵要加添给我们这个力量，圣灵要加添给我们这个火。如果你们说累，你很累，我比你更累。你知道我每一天晚上我几点要起来去做工吗？知道吗？现在要加到一点半了。等一下我一回去我都不用睡觉了，我一点半我就要起来，就要去送货。什么原因呢？你说啊，牧师怎么讲呢？怎么上帝这样折磨你的？有些人以为是上帝在折磨我，不过我要告诉你的是说，有很多很多的这个进行，有很多很多的这种改进。我被2009年被上帝呼召，就是把我的这个整个方向改变，不是只是做牧养。不过也要领导很多很多这些entrepreneurs 企业家，对吗？啊，企业家。所以我一直以为那些人来我们的教会的那些，就是我要领导他们去做企业家。不过上帝也很奇妙的把很多很多那些年幼的那些基督徒啊，每一个都带他们上岸啊。我们的见证哦，有时跟人家讲啊，吓到他们哦。我不知道是会吓到人家。到最近我去参加一个企业家的这个团队啊，我才知道我们的这个见证哦，是他们多么向往的啊！所以我从来不知道要从哪里去找这些企业家，要怎么样的去做。不过我只有一个要求，对上帝说嘞，我对企业家、对这些世上的这种人的作为哦，我不是很懂。因为我从10多岁我就直接进去教会里面，就在教会的那种的状况里面呢，我不断的去传福音，而且也有圣灵的保护。然后我出国进国很多危险的地方，上帝都保护了我，给我回来。所以我不懂得这个世界上人家是怎样的经过这种的他们的这种的挣扎和这种的，我其实在主里也有很多的挣扎，属灵的挣扎。所以唯一这种属灵的挣扎呢，是很不得了的事嘛啊！因为从完全没有啊，你要凭信心去相信主啊，一分一分的积累，然后就出国啊，从这种的信心就慢慢栽培到有很多很多很多越来越多这个上帝的祝福。然后在职中里面，我们就带领了很多很多这些企业家，从这个叫做什么 bankruptcy 啊，从bankruptcy 破产的状况，带领他们都能够有这个好的这个生意啊，又从头再组织回他们的这个生意和他们的工作。所以我觉得那个就是已经是最好了，做牧师能够做到这点就已经是很好了，不能够要求太多，对吗？可是上帝有他自己的美意哦。就在我们每一天星期三祷告 祷告会呢是从早上十点祷告到下午三点啊，在那边的祈求，在那边的围着这个圣灵所要我们启示给我们的，我们就祷告。我们在多方的祷告，有时这个祷告不是我们跟人家拿的这个祷告的这个叫做什么items 啊，不是这个祷告的 request 啊，是我们自己祷告圣灵，圣灵启示我们的。后来上帝在一个很我自己我没有准备的这种的状况之下呢，启示了我整个地方，你可以感觉得到这个圣灵在运行，在催着我。现在讲的这个情况就是这样子的，圣灵的那个灵来这样子的卷着、哦、哇，我们不会怎样讲，就是我们的舌头完全被控制去讲上帝要讲的话。从 Washington DC 祷告奥巴马所做的东西，上帝全部指示，我就听到上帝讲一句话，我也听到我口中所出的，我们就神就是要我兴起这个全方的企业家。全方的企业家在我的了解之下，就是说呢，就是这些企业家不是只是被上帝祝福赚钱建立他们的生意，赚多多钱成为百万成为亿万，而是呢真正的是在那全方那边去面对这些军火，这些最红的这些军火，最烈的这些战场。所以很多很多企业家他们一直每天追追追，就是追钱，可是他们不知道呢，上帝在装备着他们呢，去面对很多这些我们就是说阴间的门。所以我就在一边被上帝训练着，我有跟你讲过很多很多的神迹，很多很多的神迹，直到现在都还是很多的神迹。我去这样子半夜三更这样子去送货吗？送去那些人家来跟我做的订单哦。那些佛教徒每天追着我，追着我，我到哪里就喊我到哪里，要听我讲话，啊，要我给他们指示，要我给他们安慰，所以我一直把他们这样子的提上主那边。现在这些回教徒有一些改变了，在他们的口那些话题里面，他们说：“牧师，你为我们祷告啦，你祷告啦，你的神是最会帮助我们的啦，最厉害的啦。”他们讲的是这种话，所以我很高兴啊，能够。而且呢，他们也成为了那边整个市场里面的这些见证。很多这些安迪安迪来跟我讲：“嘿，那个人跟你的哦，你的好朋友啊，改变了很多。以前啊，乱揍人家的哦，乱骂人家的哦，那火气很大的哦，现在好像绵羊这样的哦，哦，你给了下了什么降头啊？”哎，所以不过呢。上帝让我们在那边呢，不是只是去赚钱哦。对于我所知道的，就是这些就是全方的人，这些就是要在战火中里面去把他们救回来的人。Amen。所以我为什么要从每一天要从两点半开始出发，就现在要改到一点半？我不是为了追钱哦。是因为哦，在最近啊，有一个基督徒的，不是基督徒啦，一个企业家的这个团队啊，他们邀请我进去参加，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而且你要参加要给费用的哦。你看你们来到教会哦，有牧师为你们祷告，给你们读圣经，训练你们哦，给你们机会呀、啊，啊，训练你们啊，来到教会啊，去做侍奉神哎，不用钱的，哈。不过那些人哦，做生意的人哦，他们要进这个组织要给钱的嘞，要几千块钱的嘞。后来我去看一下，参加一下他们的那个场面哦，原来哦，他们要六点半哦就要到那个聚会耶，早上。所以我们基督徒呢， 如果我们每天在那边埋怨呢，哎呦，怎么我们要这样早去教会，要这样早起来，要花这样多时间祷告哦，人家不信主的人都可以做哦。这个是他们其中一个要求，要他们六点半到。所以那些不信主的呢，为了什么？因为他们来到那边哦，他们就有生意做。他们是一个团队，就是说呢，你帮我找生意，我帮你找生意，我找到什么生意是适合你的，我就交给你。哈，然后他们说，不信主的人是说，我为了要有生意，所以呢，要我六点半起来都可以。人家叫他们六点半起，来到那个聚会了，他们五点半就到那个聚会，一个小时，早过他们的时间。我们基督徒有这样吗？应该是要更加好，应该更加就是要这样子。我呢，我五点半赶不到哦，六点半也赶不到哦，因为我在送东西送货啊，我还要送去学校啊，所以我去到那边就是赶不到，就变成迟到。如果你迟到三次，你就会被淘汰。我也不用想要进啊，我不想要进他们的团队。啊，不过就有一个弟兄，因为要2000多块，不是说我不舍得给，可是因为呢，我们的教会很多很多的需要，我的车又坏又要修理，所以我给不出来。我跟上帝讲，我给不出来。哇，一个弟兄就自己抛腰帮我给了哦，给了我就叫我加进去吧。我不知道是做什么这么紧张，要加进去又这么麻烦的。麻烦的这个组织哦，然后他们加我进去了，我就不可以，就是说，不可以随我所意啊，你会明白吗？我们一定要遵守他们的那个组织的那个规律。So， 我如果是六点多，我赶不到那边，我会迟到，那么我就要早一个小时。我要比谁都早，我就一点半就开车去做完我的东西，我就可以找到。所以我有找到，很感谢上帝。可是在我们的当中，那边有很多是受伤的羊群，曾经去过教会，也曾经被那些教会的那些经历把他们这样子的赶出那个教会的团队。我就不知道，他们就走来握我的手来跟我谈。我就你知道那个时间六点半，就是我交完货的时候，就是我要睡觉的时候，我要牺牲这个我睡觉的时间去参与这个生意的团队。那边很多不信主，也有很多是失落的绵羊，也有很多是受伤的绵羊在那边。哇，我不知道哦，他们一听到我是做牧师，就很多人来握我的手哦。诶，我讲怎么嘞？有什么这样特别嘞？因为我整个人累累啊，又很累啊，又很要掩睡哦，我都懒得睁开我的眼睛，都懒得开口讲话哦。他们就全部很兴奋哦。最后有两个弟兄，他就跟我说要见我，来到我的那个教会那边来见我，来要多了解我们的教会我们的状况。我就跟他讲了一些上帝的工作，哇，他们全部心里面哦感觉到很火热。他说是上帝派你来哦，因为我们想要组织一个基督徒的这个祷告会哦，我们组织不到，因为没有一些经验的人，没有一些牧师。他说我们想啊要有这个基督徒的祷告会，因为那边很多基督徒啊，全部做生意的，全部有些是迷失的。他说圣灵派你来啊，感谢主哦。我看到这种情况，他们把他们经历跟我说的时候，哎呦，我跟你说，我每天为他们祷告，我的眼泪不断的为他们流。 这些做生意的这些弟兄姐妹啊，他们是很诚心很诚心的去服侍上帝，要做上帝的工。可是因为教会的一些政策啊，教会的一些冲突啊，就使到他们啊变成是受伤，不能够发扬光大，不能够有这种的冲力。然后这个品台是很好，就是那个创办人他是基督徒，在美国他是基督徒，所以呢他创造这个生意的这个品台叫做 BNI 啊，这个生意的品台是在于很多很多的国家，全世界都有，然后全部这些制度都是用基督徒的制度，就是说要互相的帮助，要以基督的那种的态度来对待别人。所以你看到那些不信主的人全部都要学习 那些好的品格，好的作为。我们来到教会是最好的地方，学习这个神要我们做神的儿女的啊，神要我们有的这种的品性。那么呢，我们要努力，要更勤劳，不是要等到我们去参与这边的那些人，就让这些不信主的来教导我们。我们有这些好的牧者，我们有这些好的领袖，然后呢，又加上我们自己要有努力，要有很有动力哈，要推动自己啊。所以那边的人从来没有叫我要一点半起来去做你的生意哦，他们只是跟我说你要六点半到那个地方。我自己看到我的时间，自己看到我要做的东西这么多，我没有办法，我就一点半就要起来啊。这个就是自我的动力，你会明白吗？你推动你自己，你不是等人来推动我们。所以我希望呢，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呢，我们都要带着这种的自动自发的这种的怎么说，这种的行为啊，来推动自己。如果我们自己觉得自己是缺乏爱心，我们就多做一点这些爱心的这些工作，对吗？如果我们觉得很自私，我们就学习自己去多多的去关心别人，去分享，跟别人分享。你知道我第一天去那个集会，他们那个长老，最老的那个企业家，他就站起来，他说：“你们在当中啊，要学习什么叫做牺牲，什么叫做舍己啊！你看他们的那个企业家的那个品台是讲这种话的。如果我们基督徒讲不出这种话来呢，我们就怎么说呢？”你自己去答复上帝咯，对不对？哈！可是我们教会的人讲不出这种话嘞。他说：“你们在当中啊，要成为更牺牲啊，更为舍己啊，你们就要去找巴斯特利谈。”他讲：“巴斯特利是在我心中里面，我眼中里面看到的一个牧师。”最牺牲最付出最多的就是他出来讲这个见证了啊！我不知道在他们的眼中里面他们看到的我是怎么样，你会明白吗？不过他们在公众里面就这样子的公布出来。那么我觉得呢，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教义，我们教会里面的教导是顶呱呱的，我们不需要出去外面啊去学，就在教会学就好，在教会中心，在教会付出，在教会里面去为主忙碌。当我们是很忠心的去做我们的本分，上帝就会提升我们，上帝就会启示我们，上帝就会领导我们，我们会带领更多这些有需要的人，更多这些啊外邦人来跟随主。感谢主， 感谢主，我们的心要求主每天的来抚摸着我们的心，软化我们的心，让我们这种刚硬的心要被软化下来。我在那种的市场那边有一个不信主的这个安迪啊，他是佛教徒，他会去帮我招生意的哦，他会叫人家啊，他没有卖我的东西，不过他一直跟我找那些顾客来跟我买东西，他会去那些学校啊，去花很多时间跟那些跟店的那些老板啊坐坐谈两三个小时，就是叫他买我的产品。你有看到有这样子的不信主的人吗？他那个时间他可以卖他的东西，不过他一直跟他们讲，一直推我的产品，直到那个跟店的老板讲，好啦，你带他来了，我要看他的产品是什么啦。啊，感谢主啊，上帝开始的广阔，现在变成了在那个平台里面也有很多不信主的，他们也是帮我去推动，然后就给了我这个人要几多的 order， 那个人要几多的 order。 我又很感谢上帝，就是给了我两个工人罢了，做得很上手哦，我只是写要几多我就可以走了，他们就全部跟我做好好。我一直在祷告，我说主，我不要浪费我的时间一起去做这些东西哦，我还要去传福音，还要去带灵魂归主哦。他就派了两个马来人来到我的教会那边啊，我们是用后尾的那个厨房那边做东西，他们就帮我做。最后呢，那两个工人呢，他们就讲出他们的见证来，他说他们以前在外面做，跟很多那些老板做，跟很多那些 restaurant 做，他们整天生病的，生病到不能够去做工的，老板不喜欢就把他们开除了。他说你知道吗，我们来到你的这边做工，我们没有病啊，我们的身体越来越健康啊，感谢上帝。这个是外邦人啊，外邦人的工人讲了，他们知道有神。我的工人每天叫我说啊，你写下来，你去祷告，又不给不给什么样，不给不给不多啊。外邦人叫我，你多多去祷告，多多花时间去祷告，去睡觉。他们很怕我没有睡觉哦，因为怕我撞车，我一撞车就两个礼拜、三个礼拜啊，就没有工作做，他就没有饭吃。啊？他说你睡觉。有时我很多电话，很多那些 WhatsApp 啊要answer嘛，我就在那边一直answer，他就在那边喊我，你还不要睡觉啊，现在几点了。上帝是很美好的， Amen。 Hey， 我们要找的工人就是这样子哦，我们要找的团队就是这样子哦，会懂得帮助，会懂得推动哦。不过这些人是谁，我从来还不认识他们，怎么他们会这样喜欢帮助我，我也不懂。哈利路亚， Amen。 我每天在心中里面感激不了上帝所做的一切，所派的那些人，原来做生意的人也有很多很好心的哦，很有爱心的，没有信耶稣啊，也会很会施舍的，啊！感谢主，哈利路亚！我一直在走着，一直在看着上帝要怎么做。现在他们要求我，这些企业家要求我，他说：“哎，你拜六啊，在你的教会开一个机会啦，我们全部要来你的教会祷告哎。”感谢上帝哦， 企业家开口哦，要求要来我们的教会祷告哦。他说：“我们知道哦，你会带那个祝福给我们哦，你会为我们祷告哦，上帝的天会开哦，会来祝福我们哦。团结就是力量啊！上帝不是只是看着我，看到你们每一个，对吗？圣经上说，两位或三位聚集在一起，凡你们向天父祈求的是什么，上帝就要在这地上成就。”哈利路亚！所以不管你们是经过什么的摩擦，经过什么的困难，很多时候敌人呢要你去针对这个弟兄，针对这个人，针对那个人。我告诉你哦，我们的时间很短呢，我们没有时间每天去讨厌这个人，讨厌那个人啊。我不知道哎，我没有时间哦，我睡觉都没有时间哦，是吗？我祷告啊，也要抽出时间来啊，一边做工一边祷告啊。不顾时间呢，我开始的经历到哦，这些企业家的人哦是怎样过他们的日子啊？他们也有很多机会要去哦，很多 meeting 要去，还要照顾他们的家庭，是怎么样做？那么如果我们有很多的时间啊，我们祈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去安排，在什么时候我们要出去传福音，我们不可以懒惰。我们一开始懒惰呢，我们要去做主的工呢，就会变成很累很疲乏，你会明白吗？不过你开始的以你的心要去跟从主的时候，你就会充满力量，你就是一定要去成就了这个主的工作，你回来你才会安心的能够睡觉。感谢主， Amen。 一个星期有七天，你可以选一天去侍奉神，可以选一个小时去探访人，上帝不要多，你能够带到一个来，你就其实带了他们的全家。你撒一粒种子，它就会生出一棵树，很多的果子。Amen。 所以我们祈求主不要每天给我们看到我们的心中的那些挣扎，如果是有，我们求主快快的把它拿走，让我们能够再次的以这个主的爱心能够这样子的去看到这些世界上人的需要啊。世界在改变着，不断的在改变着。有一些是朝着不好的方向走，有一些是被这些是软弱的，就被这些比较强的就这样子的影响去了。所以上帝他不断的帮助我去带领那些啊软弱的啊，已经偏离了神的啊，那些啊受伤的啊，那些有很多很多理由不去教会的啊，让我跟他们分享，让我跟他们有时间的去跟他们去怎么说呢，去服侍他们。所以在我们每一天在做着我们日常的过着我们日常的生活，过着我们的那个工作里，我们就求主使用我们，使用我们能够去帮助别人啊，带着这个主的爱去帮助别人。我们不能够忽略主要我们做的工作，主是很祝福我们的生命，不断的与我们同在，不断的祝福我们。你们有觉得是这样子吗？谁有经历到主每天不断的祝福你的几手？一个，两个，其他的呢？发生什么事了？不敢讲，还是不要讲？还是从来都没有经历过？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那么我们就要加倍的祷告， 你说怎么祷告？怎么祷告？你们的牧师有教你们祷告对吗？啊，你就是听话的祷告就可以了。你开始有听话的祷告，一分钟也好，两分钟也好，半分钟也好，圣灵就会来开始的工作了。会吗？我们越觉得我们的嘴巴越开不到来祷告，你就要更加的祈求上帝啊，你来帮助我，让我能够来向你呼求，让我能够来向你这样子的祈求。你每天有这样子的来向上帝呼求的话呢，圣灵就来开始的运行。你自己觉得你在什么方面是不能够通得到上帝，或者是觉得有一些阻挡，你就要加倍的在那边努力。最容易做的就是你翻开诗篇121篇，大声的读了一篇，照着那个经文那边来祷告，跟上帝讲，你看一下有什么结果。诗篇23篇，这个是最简单的，就是我时常提醒你们，其余的诗篇也是可以。你就读了一篇，读了一篇，再来祷告，或者是读一段就祷告一段，读一段就祷告一段，读一段就祷告一段，你努力做一下，你就会看得到上帝开始的应行，因为神就是借助他的话语来应行，来工作在我们的生命里。要努力，要自己自动自发。你自己能够自动的拿起那个圣经来，再朗诵 一篇，读一篇，祷告一篇，神的灵，神的力量就开始运行。你会自己会经历得到。我的这个朋友是不信主的佛教徒，他的那工厂哦，有2两的那个卖货的萝莉，一两就给人家拿大刀来放在他的颈上，他们不用锁匙就可以擦擦擦，就可以找我，就可以走了吧，驾走了。过了不久又来偷他另外一两，他在跟我讲座的时候哦，我说哈，怎么在连连都不到一个月，怎么这样多抢劫的在你的这个生命里面？他说我就是不懂咯。我说我就马上寄给他诗篇121篇91篇，我相信他是有毒啊。从那天开始，很多东西都开始很平静，很顺利。啊，他每天会叫我祷告啦，祷告啦，我觉得有一点危险了，你跟我祷告啦。这些是不信主的人，啊，他会自己去走去招生意来给我，去到哪里？去到庙里面招生意来给我，做素的饭团。上帝又给我智慧哦。我从来不会做数的，给我智慧去做，一定就定500多粒，我们也做出来给他们。啊，我要不断的去接近这些人，为什么？因为我希望主能够借助我们的祷告，能够在他们的心里面去感动他们，能够领导他们一个一个能够来归主。感谢主， Amen。 所以我们不要灰心，不要觉得自己很委屈，中上帝不垂听我们的祷告。如果你坚持努力，圣经上说如果你寻求上帝，很勤劳的去寻找他，你就必定会寻见。上帝很爱勤劳的人， 如果你不认识他，他会尽量来找你。你最主要在属灵里面要勤劳，你在你的生意，在你的工作方面也要勤劳，不可以懒惰。如果我们是懒懒散散、懒懒散散的，我们就追不到圣灵要我们做的东西。我们在属灵里面最主要是不可以懒散，要火热，每天要求上帝加添这个火在我们的心中里面，给我们火热。你知道我也是会冷淡的吗？我累起来的时候我就会冷淡，我很多很多问题的时候呢，我会觉得我的心会冷淡。那么我怎么做？我祷告方言。如果你不会祷告方言，你就祈求上帝给你这个方言的恩赐。我祷告方言，祷告方言，祷告到我的心火热起来。我很烦闷的时候，我祷告方言，祷告方言，祷告到我喜乐起来。我很失望的时候，你知道什么叫做失望吗？你知道吗？当你付出你的全心去领导一个人、带领一个人的时候，那个人反过来咬回你，反过来，怎么说呢？违背你，还有什么？啊？过板开销啊？过河拆桥啊？还不只是这样子哦，还违背你，就是说呢，在你的后尾刺你一把。会吗？哇，那个就是你完全的希望完全就掉进河里面去了。这世界上人还有希望吗？你会明白吗？怎么有这样残酷的人呢？在这个世界上呢，你真的有时不明白的，不过是魔鬼的工作来的。 OK， 所以当我经过这种东西的时候呢，我的那个火热，那个希望全部掉进河里面，不能。哇！我说我做得这样辛苦，牺牲这么多来做，你是为了什么呢？这么人是瞎眼的，看不到的。瞎眼的会感觉得到的嘛，你知道吗？你爱他，你心疼他，他会感觉得到。这么人会变成这样子，而且是在教会。你亲自在多方方面那边去领导带领，帮助他走过这些坎坷路，人家现在成功了，转过眼来他们看到你砰一脚压过去，很伤心的，很伤心的啊！不过只有上帝的爱啊，来不断的来充满你。所以我会祷告，我会求主不要给我有这种的冷淡的态度，不要给我有这种创伤的心来医治我。怎么样的医治呢？今天这个人违背我，明天我就收到一个电话，一个弟兄也是我以前很久很久以前帮过的、领导过的，就是因为很多种的情况之下就脱离关系了，就没有联络。他就突然间在那个 Facebook 面到处找到我的电话，因为他听人家讲我已经移民去澳洲了。弟兄姐妹，你们不是我的会友，不过我自己的会友以为我移民去澳洲了。到最后他 call 到我的时候，他说：牧师，我在找你哦，你现在是在这边啊还是在澳洲啊还是在哪里？我说这在这边，我要来找你，我要去你的教会。我说啊，还有我，嘿，人还有希望哎，啊，还有希望哦。我的心哦开始被挑战起来哎，是的，我们撒的种，有一天它就会发芽生根。Amen 啊，所以我们要每次撒的就是什么种，好的种啊，还是不好的种。我们撒的坏的种子就有坏的这个结果， 我们撒的好的种子，虽然是撒旦在撒那些不好的种子，你的种子它还会强过这些撒旦的种子。哈利路亚，阿门。过后了这个事情哦，我就一直忙着在处理教会啊，又上帝的祝福啊，很多很多了，忙到你没有时间去想这些伤心的东西啊。啊，不过呢，这个姐妹哦，就每天去找我。我在教会的时候，她就来不到；我没有在教会的时候，她就来教会找我。等等等，一直在那边哭，在那边哭，我也不知道。我去忙啊，到后来的时候呢，她就来到我的家找我。就在我的家那边哭，牧师，我在找你，我在找你。上帝帮助他悔改。牧师，我要抱你，牧师，我要抱你，牧师，再抱我多一次，再抱我多两次，再抱我多三次，我想还抱不够啊。好了啦，不要这样长气了。啊？所以我们撒的好的种子到最后的时候呢，就会收割回来。不管是在什么情况之下，圣经告诉我们不要以恶对恶，要以善对恶。我们求主给我们那种爱心，如果我们的心是失落的，就祷告到我们的心有盼望起来，我们的心是创伤的，祷告到上帝医治好我们，我们再次再来过。很多情况之下，敌人就是要使到我们伤心，敌人就是要放很多的这些火箭来攻击我们。你做得好，你做得不好，你做得越好，更多的攻击来；你做得不好，也有攻击来。所以我们要求主给我们一个刚强的灵，刚强的心，刚强的去抓紧着主。在我们最软弱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抓紧住我们的上帝，不要放弃他。你一直要锻炼你自己，不断的去锻炼你自己。当你一开始的懂得交托给主，主会答复你，会来给你了他的应许，你自然而然就会被上帝领导去做其他的东西，上帝帮你处理做那些你处理不到的事。到回来呢，你没有损失，你反而还在好多前几步。哈利路亚，阿门。然后又加上哦，很多很多的这些 Catholic 的人啊，圣母玛利亚的教会啊，那叫什么教会了啊？ Catholic 是叫什么了啊？ Sorry 啊，啊啊，天主教的，他们就出了一个 chat， 把我放进这个 chat 里面哦。他们每天出这个很多很多的问题，他们读的圣经哦，什么东西不明白就出在那边，我就一直去答复他们，什么是圣灵，圣经，什么是神的话语。怎么样能够听得到上帝的声音？怎么才是叫做真正的悔改？哇！我每天坐住在那边，一直去答复他们。不过那边有几千的人哦，啊，看这个我写的这些教导教义，然后接下来的回复呢，就是他们开始讲这些基督教的这种话，信心的话，而不是那种拜偶像的啊，那些啊圣母玛利亚的那种经啊。他们反而现在被圣灵这样子的更新他们。所以你看到我从来还没有去到这个天主教的教会讲道，不过我已经开始的去教导他的那些门徒啊，那些天主教的那些信徒。上帝会最用最好的方法，用最简单的方法，让你能够接触到那些你曾经不能够接触的人。为什么？因为神在你里面所做的一切，一切的美意，一切的美德， 要你去跟别人分享出来。感谢主。所以我们所应该要做的就是要看好自己的生命，要自己的去追求主，知道我们能够发出那种果效，发出那种生命，就是上帝要我们得的生命。而且我们不是一直去追求上帝就一直越来越冷淡，我们反而会变成更火热，会变成更坚强，我们反而会变成更加有力量。所以你开始看到你自己软弱下来的时候，看到这些消极的思想已经这样子的来攻击你的时候，你就停顿下来，脸要朝向上帝，来去求上帝来帮助你。我们的神是垂听我们祷告的神，你越爱他，他就越与你同在。Amen？ 你要在心中里面问你自己，你是真真心的爱耶稣吗？虽然你也许会像彼得这样子的会否认主，在你被压逼的时候，可是耶稣还是会来找你哦。耶稣知道你的压力哦，耶稣知道你的辛苦哦，耶稣知道你的创伤，知道你的后悔。那个爱心要从你的心中里面发出来。我们听了很多爱上帝，以我们的全心全力来爱我们的上帝，爱我们的神，那个爱是在我们心中里面操得出来吗？当上帝叫我们对一个残废的人来表示爱的时候，我们做得出吗？我有一天看到一个人没有手啊，他的身体上绑着一个桶，我一下子看住他的时候，我就拿出钱来，我叫我丈夫去追追追追他，快点去追他给。你自己会发出那种爱心的。我在一个场所里面看到一个，我们叫做蒙古儿，对吗？是马来人来的。不过我的眼睛看到这个孩子哦，他是很聪明的，是没有人训练他，没有人教他。蒙古儿不是傻，不是笨的，是要训练要教导的。我看到他的时候呢，我觉得这个孩子很聪明啊，我就转向他鼓励他，跟他笑哦啊，鼓励他。不过我觉得他好像很懂得我的心意哦，他也开始的笑，也开始的很开心哦。我们就在那边见面了的时候，过后我又去找回他，不见了哦。过了很多天哦，我又看到他，我看到他的时候，我就问他，你的妈妈是谁？他就指那个妈妈在那边。哦，我说我不知道几时我会再见到这个孩子哦。我又拿出一点钱来给他的妈妈，我说请你拿一点钱去啊，买东西给他吃啊，我不知道我几时会再见到他。不过这种爱心他会很自然而然的走出来的，因为是神给我们的，我们要去活出来，要去活出来，你就很自然的。我姐姐跟着我在一起，我就讲哟，怎么你什么人你都会去关心他们？这样我姐姐也跟着我一起哦，啊，我去关心人的时候，我姐姐又去买了另外一份肉来。哇，我看到我姐姐他们这样子，可以看到我做什么就要跟什么，那么我做多一点，他们不是跟多一点哦？哈利路亚 ，Amen。所以信心爱心是要互相的互相的去启发的，互相的去帮助的。当我们给人家爱的时候，那个人感动到那个爱，他就会给别人爱，对吗？我们给那个人鼓励的时候，那个人被那个鼓励感动了，他又去给别人鼓励。所以我们要互相的去多多的去激励，去鼓励弟兄姐妹，多多的去做主的爱心的这种的工作。我们当然是希望什么祝福都临到我的身上了。不过我先问你，你扒得到这样多祝福没有啊？有时上帝给我们很多祝福、哦、来得很快，我都抓不到、哦、我要慢慢停下来，哎，慢慢来，一个做到一个先，这个做好了才做另外一个。所以你越被上帝祝福你的时候，有时你都没有时间去管着这么多，对吗？去分享出去给别人， 做一些分享出去，上帝会纪念着你。我太多祝福，我不懂要从哪里一方面跟你讲起。哦，如果我们有很多时间，我们也许可以。不过，我们最主要的就是，我们要成为那个祝福。上帝有给我的那一点点，不要去计较。周末你只给我100块，周末你给那个人10000，周末你不给我10000，你给那个人100。有吗？我们每天在那边争来争去，争这个上帝的祝福。我从来不理上帝给我1块钱、5毛钱、1毛钱。啊，我总知道上帝给我的祝福多到我不能够容纳。我要求上帝给我智慧，怎样的去保守这些他给我的祝福。我要好好的去珍惜，要好好的去抓紧。我不要失去一切上帝所给我的。今天上帝有给到你爱吗？有吗？有。有些好像没有，有些好像是麻木了。啊，有咩？我又不知道哦。大概有时候我们得的太容易了，不用去争取也有。我们要求上帝来感动我们的麻木的心，对吗？我们要每天呢很感激主的。哎呦，我告诉你，上帝派那些人来帮助我，我感激不已哦。我不知道怎样讲哦。做生意有这样的没？有人这样子来帮你的没？有吗？不过我有哦，我都一直感谢耶稣，一直感谢耶稣。每天去送货给人家的时候，一直感谢耶稣。啊，上帝，你这样好的，你这样好的，这样好的，又不用我走远远喽。人家在那边一直等着你哦，很好玩哦。一边做一边看到上帝的祝福，一边看到上帝的爱。外邦人也会爱你的哦，也会要帮助你的。哦，所以我们要来以全心全力来爱主，以我们的行动，以我们的行为，以我们的口，以我们的思维，以我们的思想，我们耳朵所听的，不是一直要去听那些消极的，听那些好的，听那些能够带来给我们心灵改变的，使到我们能够更加爱主的，使到我们更加感激主的，使到我们能够更加去效法那个人怎样的去爱上帝。使到我们要懂得怎样的去顺服神。每一天我们的宗旨就是要去顺服神。我们越顺服上帝，我们的心就会越爱上帝。哈利路亚。Amen。 你越顺服上帝，在不管是什么情况，是你经过火的考验，经过水的考验，你一直跟从着主，上帝就派他的人来帮助我们。我有一次我的车哦，就是在很紧急的情况之下，我去买东西回来要给那工人做，就下大雨，下得很厉害哦。但我以为人家修理好我的车了，所以我什么水都可以撞过啊！一下子，我的车停在路边了。哇！我就打电话叫人家来修理，后来又没有人来，我又坐 Grab 去到那个 workshop 那边，那个 workshop 的人来，原来是要敲诈我，要来骗我的钱哦，就把我的东西全部开了，都没有跟我锁回去哦，就叫我叫那个吊车的人来了。又要放在他的店里面，那边要2天3天才能够拿车了。他算来给我看，我大概一定要付出1000多块钱啊，才能够做得好那辆车啊。我是从早上一直在那边等等等等， 我的丈夫又在做助工啊，我在那边等等等，到差不多是五六点了哦。你知道早上十一点，我的车停在那边，我就等到五六点，都还没有什么啊，就是说什么改变啊。到后来这些人来哦，他的老板又来哦，又挤辆车又来哦，来跟我弄弄弄。我明明听到那辆车会着火，他们不要跟我坐好。我讲，嘿，我听到了，喂，那个车可以走喂。他讲，没有，不可以的，不可以的，他就没有跟我坐了。我又站坐在那边，他们一走就一堆的三辆车的马来人，三辆车的马来人，不知道是谁派他们来，他们之间也互相不认识的。他们就走来问我，啊，你的车到现在还没有好，我早上走过的时候看到你，我又回去睡了一觉，现在出来看到你还是在这边。他说怎么没有人帮你啊，他们一下子三个人停下来，他讲我在这边开锁时，你在那边帮我转，另外那个就在那边什么啊 charge 电，他们拿他们车的那个 battery 啊拿出来啊，在那边 charge， 一开就马上就着了哦，然后那个水啊就一直飞出来，他就说你走远一点走远一点，给他飞出来，哇那车可以走了不？他就说，我就说我怕等一下我要驾去车场的时候那个车又停下来怎么办，他说不用紧，我在你的前面，你跟着我的车，如果你的车有停下来，我们又来跟你找我。 有这样好的人吗？哦，他真的那放出那个时间来陪着我。后来到了那个街上哦，他就跟我说哦，他讲 Mrs. Lee 啊，他叫我 Mrs. Lee 啊，他讲你的车已经好了了，不用再去给人家修理了，你去那个洗车面叫他跟你吹一下那个 engine 啊，干了啊就可以了了，没有事的，真的是好了，不用一分钱。车厂的人跟我说要停三天，我在想办法，哎呦我怎样做那个送货，我要怎样去做。他一马来人一来到跟我做就马上好，我跟他讲我要给他们一些钱，不用钱，我们帮你的。哈利路亚，你们，所以我们要尽心尽力来去爱我们的神，神就是我们随时的帮助。OK， 我们要提醒我们自己，因为上帝在我们的生命中做很多伟大的事，所以敌人一直要来啊、就是说让我们失望，要来干涉这个主的一切的所做的一切美好的事情。如果我们每天注意做这个魔鬼所做的东西嘞，那些破坏啊，我们就没有心再去追求主了。如果我们不断每天仰望着主，主会在我们面前做越来越多的这些神迹运行在我们的生命。我们越看到这个主的运行，我们的心里面就会越来越火热，越来越充满力量。所以没有什么东西会使到我们伤胆，没有什么东西会使到我们会离开上帝，没有什么东西会使到我们呢灰心啊。所以我们开始祷告，开始用我们的这些武器所拥有，上帝所给我们的武器去追求神，知道上帝对我们说话。要很记得的就是，当我们听到神对我们说话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去遵行，要去顺服。我们每一天做一个顺服的信徒，爱主的信徒，每一天要坚持，要有纪律的去做一个爱主的信徒，去爱弟兄姐妹，爱我们的家人，我们就看得到上帝不断的在进行他的工作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你说有这样神奇吗？上帝要做的事情哦，神跟你讲的话你顺从，他就会祝福你啊。我们来看这个路加 很快的，第五章第一节，耶稣站在哥尼撒勒湖边，众人涌集他，要听神的道。他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张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打网下鱼，下网打鱼。”西门说：“父子，我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啊，我们听这个西门，西门的名是叫做彼得。彼得呢，他整天去捞，把那个网捞下去。孩子要吃饭，家里没有钱，我不努力去捞，我最终我拿什么回家去喂我的家人，喂我的孩子？所以呢，他不断的下网打，下网打。他说什么？整夜，整夜下网。那彼得是以什么什么什么种的力量来推动他去整夜下网呢？如果我们下网一次，下网两次拿起来又是空的，我们又说什么？哎呀，回家睡觉了，不用再做了啦。可是他做什么会下网打整夜呢？不用睡觉吗？不会累吗？不会疲乏吗？不会伤胆吗？是什么情况？是什么什么种的力量在推动着他？是他孩子的声音：“爸爸，我要吃饭。爸爸，我肚子饿。”啊，他妻子的声音：“哦，我们的家没有米了，我们的家没有粮了，我们的孩子要吃什么？”大概眼泪都流着下来，也不知道去哪里找食物吃吗？对不对？那种的声音在呼喊着，在彼得的心里面不断的呼求着。我相信我们很多做父母的都有这种的状况。我的孩子要交学费，我的屋子到期了要供，我的车到期了要供，对吗？所以我们呢，就好像一个叫做什么，好像一个 robot 啊，机械人这样子，机械人嘛，就扑通下网，扑通又下网，拿出来又没有，不用紧，再来过，大概还会有一次，扑通又下网。我看吓到他自己都要发脾气了，很想要把那个网撕掉，对吗？不过他还是说：“哦，我虽然是很累哦，我虽然是还没有睡到觉，不过我一只鱼都还没有拉上来，我不能够睡。”又下网。我不能够飞行，又下网。我的孩子要吃，我的孩子要有粮。这个是我们普通上的做人的这个原则，做父母的原则，对孩子有一种的责任啊，我们一定要找粮。我看他自己做到没有思想，只是想到他的孩子。 OK， 现在来了耶稣，耶稣就借用他的船来讲道。我相信耶稣在一边讲道，是一边想到这个彼得啊，彼得的心一直想着他的家人没有鱼，没有的吃，有吗？你从一个人的脸就可以看得出来那个人的关心，那个人的痛苦啊。耶稣做完了他的工，耶稣转向西门，转向彼得：“哎，你再去下网。”他说：“上帝，我整夜下哦，再来多一次啊，还要再做多一次啊，整夜我都不懂下了多少百次了，还要再多一次。” 他说我一整夜都已经做了，哇，你也许已经做了一千次没有效果，我今天要鼓励你说，就是听耶稣的话，再做多一次，不要往事说没有用的啦，那个人跟他讲了很多次不会改的啦。哼，有一些父母走来，他说牧师，我有一个双妈的儿子，我怎样教都不会读书，现在是六年级了，我现在教给你做干儿子啦，他来帮你做饭团啦，什么工都不用做，读书不用读，帮你做就可以了。我说嘿，这么你这样快就放弃，这些孩子很聪明的。他说啊，是啊，我的孩子很聪明啊。我说是，你要求子给你智慧怎样的去教他。我说你这个孩子是要用玩的方式来教，你越给他开心，他的思想就会越加更加会努力。哇，他就改换他的方式了，不是每天看到就骂，每天看到就骂。哦，带孩子出去玩，陪他一起去玩，陪他一起去做东西，就一边的做一边教，不要放弃。虽然你是做了一千次，不要放弃，告诉你自己，主啊，给我一句话，要怎么样的去做，去祷告，求主教导你。每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都有希望的，因为上帝要祝福他们。所以你每一次看到每一个人在他们最不没有希望，在他们是最没有用的时候，你要感谢上帝，这个人在你的面前是有希望的，上帝能够在他生命中做更伟大的事情。你每一次这样子的去以这种的眼光来看人，那个人的生命就会改变，他所做的东西就会带来给你很多的希望，因为上帝很爱他们。 Amen。 所以彼得说，不过我照着你的话，我要去效仿。我虽然是做了很多次我没有结果，不过是这一次你讲的我就做。 Amen。 如果是我们呢，是倒转回来做，就是我们祷告一千次去做一次，哇，这有很大的收获，极好。你不是祷告一次你说哎呀没有效果，两次没有效果，再来我再祈求，再来我再祈求，上帝总是不会放过我的。 Amen。 我就是这样子的做法，我每天就是祈求上帝，一等到上帝一讲我就开始行动。有些东西是不可以等的，上帝也是知道你不可以等的啊。所以这个主导文教导我们，就是我们求主每天我们所要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不是明天赐给我们，不是后天两天再赐给我们，不是一个月过后再赐给我们，你知道吗？上帝知道怎么样的祝福你，他不会延迟你的所需所用的。 Amen。 你相信吗？是一个神这么爱我们的神，每天在看顾着我们，照顾着我们。我已经40年信主，我到今天我从来不会埋怨过上帝没有看顾过我。我从来不会去怪上帝让我经过这样多苦，我觉得上帝给我越多的祝福，我经过那一点点苦是无所谓，那个是来锻炼我训练我。 Amen。 我们要求主给我们正确的思想，让我们能够看到我们的状况，我们的情况有带着这种希望，有带着这种的信心去看。哦，我虽然是生病了身体不好，我曾经跟你们说过， 我从17岁开始我就进食祷告啊，就是因为我要看到很多这些鬼附身啊，能够得释放啊，医病啊，赶鬼啊，啊，那时候我还体力很壮嘛，没有吃是无所谓，可是到久了你不吃哦，你的身体就慢慢弱下来，对不对？你身体没有的那些营养就开始会发出这个反效果来。我以为我是完蛋了，我以为我是不能够再好起来了。不过上帝又在给我医治，又在重新的给我力量。我告诉你哦，我现在的我比我之前的10年我还更加有力气，虽然我是1点早上起来，我还更加有力量，真的。那些饭团很重的，我给人家一拖一拖这样子拿，哇，好重好重啊！我也是能够这样子拿，每天是这样子拿给人，我越拿我的体力就越有力，啊！感谢主，一个早上哦，人家在睡着觉，我已经跑了3000多步、4000多步、5000多步。我觉得那一种就是我的体操，就是我的锻炼，我的体力。我是借用做我所有的时间，我有能够做工的时间，我就拿来祷告全球主，就拿来唱歌，就拿来去锻炼体力，全部一轮过包得完，一次过做得完。感谢主，阿门。我发觉到我越来越有力量，我的身体越来越有力量，那身体的一切的都越来越有越有越好转。感谢主。Amen? 所以我们学习像彼得说，不过是因为你呼召我，你告诉我，所以我就跟从你。然后他一听从主，他的收获是多过他所思所想的。我们每一个人，上帝都会给我们有机会去认识他，我们要抓紧就去跟从他。 Amen? 圣经上说，我们顺从神，我们就会吃地上的美物。感谢主，阿门！来，我们大家站立起来。